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属于你的个性印记。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可靠的车。咱们先拿这个国内市场说，就是什么欧系啊、德系啊、什么法系这些，类似于这些啊，大家都觉得最可靠的是什么系的车？洪城觉得， 非常让我说吗？我觉得日系车可靠。 什么日系车是吧？老车觉得。 欧系吧， 欧系， 欧洲啊、 我觉得自主品牌最可靠。 你知道我对可靠的认知和理解在哪儿吗？我对可靠的理解不坏， 啊， 能用得住，提示。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这理解是对的， 对吧？我 这是 我 这几方面， 我对可靠的理解 是这几方面 啊。 可靠与不可靠也是介乎，也是相对的。 老车对可靠的认知， 就是我就想说嘛，就是可靠跟不可靠它是相对的 啊，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啊， 车辆其实都不可靠。我所说的特定的环境就是，比如说你超速了， 极端情况下， 对，极端情况下你超速行驶，你非得要把这车开得像飞起来，那撞上东西，那坦克也救不了你。 对， 这种情况它就是不可靠。 违章的时候也是。 对，可靠的那就是在日常行驶，比如说。 别出小毛病。 我们大家都知道，新车出厂之前都要做质量监测。比如说在耐高温、高寒、涉水的时候，都要做测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出厂了，出厂的时候，你在日常的行驶当中，能够坚持到多长时间它不出小问题？那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一定的一个数值范围之内，如果它没有出大问题，那它就是可靠的。 我跟你讲，当年我跟老车还差点打起来，就因为这事儿。 你俩怎么打起来？ 我咋不记得啊？ 老车说我能跟你一般见识。 就是我，我跟他说，我说德国车小毛病多，我说这个那个日系车小毛病少，然后他跟我说。我们这个德系车里边会多加几个什么电控系统、电阻什么的。 但大家就是公认的德系车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我认为那北欧车是安全系数是最高的。沃尔沃的安全五星碰撞在分数在所有车系里边应该算排的比较高。 反正我认为的这个可靠就是出意外的时候，不管就是你平时用车，首先你小毛病没那么多，你出意外的时候你的安全系数可靠，这就我觉得它就可靠了。 那你的可靠认知是这个？ 对。 那我告诉你，有辆车特别可靠。 装甲车。 我一想你就开那儿去了。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七座 SUV 谁的质量最可靠。其实这个是北美吗？这是美国吗？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份榜单吧，它是来自于北美的一个市 场，对，北美的一个榜单。他竟然说日韩系力压美系，这我其实是画一个问号的。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榜单内容吧。 来看看这个消费者报告，美国的消费者报告评出的七座 SUV 哪台车最可靠？我们看看榜单。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 ，Consumer Reports 消费者报告，七座 SUV 质量可靠度排行榜。第十名，日产探路者，新车质量评分21。第九名，道奇酷威，新车质量评分29。第八名，福特探险者，新车质量评分39。第七名，福特锐界，新车质量评分42分。第六名，本田飞行员，新车质量评分53。第五名，现代格越，新车质量评分68。第四名，起亚索兰托，新车质量评分74。第三名，丰田汉兰达，新车质量评分81分。第二名，全新胜达，新车质量评分82分。第一名，丰田超霸，新车质量评分88分。 榜单关注完毕，我们还是老套路吧，从第十名往第一名说啊。第十名是日产的探路者。最近探路者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的频次很高啊。 那个是福特的探险者， 这车国内没有。 是吗？ 对， 你想吧， 名字很像探路者啊。那个是探界者，探险者， 还探雷器呢，真的最近全都探上了。 我恍惚了，我以为他们俩是一个车呢。 老车这样啊，那我们呢，既然说到了这个消费者报告，对吧？美国的 Consumer Report， 那我们就把他们对于可靠性的这几个分项的内容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看看他们是从哪几个角度来分析这台车的可靠性。 那就多了啊，咱们简单说吧。 对， 它一共有17项分项，像发动机就有3个。主向次向还有一个发动机冷却，变速箱有2个，一个是主向，一个次向。主向有一个维修和更换，次向有一个变速箱电脑传感器，然后就是行驶系统、油路、电路、空调、悬架、制动排气、漆面、车身密固性、硬件、电控设备还有音响。 我老丈人给我邮过一本2016年的 Consumer Report 啊， 我。 可以啊， 你知道吗？ 他看懂了吗？我想知道。 他特别简单，他是有几个单词的，你去翻译一下。他就像今天我们刚才说这有主项、次项，怎么评分？为什么哪儿好？我会让我媳妇儿帮我翻译。 还是让你媳妇儿翻译？ 你知道吗？我发现为什么说这本小册子不太大啊？但是每年还会有人花钱去买，因为他做的真的很详细。而且是良心的去做的，所以这个就是 你的意思。你说这些的意思，第一是想告诉大家我英文不好，第二是想告诉大家这本小册子很有权威性，是这意思吗？ 是，美国人买车全看这个，买二手车都看这个。 明白了，就是说他在北美的这么一些国家，他还是很有这个就话语权的吧，应该说。 对对对， 是很有导向意义的。 如果一台车的分数都得的是2星3星的这种就不推荐的这样的级别，你看吧， 真的不会有人买。 哦，特别糟糕，销量非常惨淡的。 那我们看一看排在第十的日产的探路者，这个就算是比较好的了。 因为他对我们今天说他调查这些车型不跟咱们不一样，咱们抽检都是新车，他不是，他是抽检，对，已经上路可能2-3年跑了几万公里的这种车，因为这样他才能检测出这个车的一个可靠性。像这个探路者，他就是已经上路3年的一个2014年的一个车，他是变速箱的这2项表现得非常不好，就是已经亮红灯了，就是很差。然后在第4年的时候，车况已经全方位的一个恶化， 但是唯一一个值得欣慰的就是发动机表现还算比较 可以， 对，可以。所以说这就是排名第十啊。 但是这个车因为刚刚两位说了这国内买不到嘛，对吧， 但是好像可以平行进口， 对，但如果购买平行进口的这个探路者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一下，千万别忘了买那个三保险。 行吧，我觉得这台车平行进口应该买的人不会很多， 就先提醒大家一下吧。我也估计没什么太多的受众在国内啊，在我们国内。 OK， 没问题。今天呢，行情气象站跟大家说一下北美的消费者报告当中的七座车型的可靠 程度 排行榜啊，看看这几台车咱们国内有没有呢？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说。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和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再比一个最爱。 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一款更适合驾车人士的驾乘险，就在快车道 FM， 基础保费只要99元，就可获得高达29万元的保额，一车一单，跟车不跟人，谁开都能赔。关注快车道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微车险页面即可投保。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车潮，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排在第九的是道奇酷威，这个车国内是有的，我们国家的国内是有的 啊。我看美国的这两年七座 SUV 也没出什么新货呀。 对，但是它这个抽样抽的是11款到15款的一个样本， 有效样本。 那应该是我们试驾过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一款。 对，现在酷威就是这一个 啊。 但好像表现并不是那么理想， 都不是特别理想。两年呢。酷威就是2015年制动和悬架会得到一个差的一个分数，音响系统也是直接就是很差。 才开两年，完了悬架就差了。 对，我觉得这车倒是符合它的一个整体定位吧。 它悬架当初定的就也不是多硬， 就是你开上这个车的时候，一开始啊，就你刚拿到手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呦，这车挺虎实的，然后空间也不小，动力也还可以。但真的是你会随着你开时间长了，你会慢慢的品这个车，哪儿哪儿都是里边哪儿哪儿都糙，然后异响啊，或者真的是，确实也可能跟国内销量不好也是有直接关系。 行吧， 好，我们来看第八啊，第八就是那个福特的探险者， 这个现在国内有卖吧？ 有， 这个、有 前两天说了， 对， 中规449800。到63万多，国产版 本，对啊，这个车它抽检的是一个3年的一个车，整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但是每一项倒没有达到红灯的那个表现，比较差，出现差的是在哪儿呢？是车漆面和这个音响系统，这个表现出了一个差。对， 但是上路3年的就是， 对，这是3年的， 对、 啊、 老车说没那么差，但5年好像就挺差的了。 对，5年好像开始 全面恶化， 有点像这个人老了，这个哪儿都不好使了， 该做手术了。 对，像这个什么悬挂、音响、车身制动，这，人家直接给出个建议啊，在满5年之前把这车卖掉， 多实在个建议。所以就像这种，就是你像什么道奇酷威啊、福特探险者啊，这种都比如偏美系的这种车，好像真的是不是特别的抗造啊。 不过还好，国内买的话，酷威应该都是进口的。但是国产的探险者的话，现在也是 也是平行进口吗？还是说正常 可以 官方进口？ 平行进口是可以买得到的。 哦， 我们看看第七名还是来自于福特的锐界。我觉得探险者都这样了，锐界肯定也好不到哪去。 这长安福特锐界，这可有国产版本啊？ 嗯，对，这是国产了，这个没问题， 对吧？ 嗯， 那北美尺寸的版本跟国产版本 有差异啊？ 有差别是吗？ 嗯， 对 啊。 北美版是只有五座型号的，国产是有七座的。 嗯， 对，国产加长了十厘米嘛。 对，但轴距没变。 对，北美市场抽检的锐界呢是。头两年就上路的新车，头两年表现就不是特别好。在第一年的时候，车身和音响系统是得到一个中，就是中的这一个评价。 嗯。 第二年车身就直接亮红，就是变差了。然后在上一代，就是这一代往前之前，你还记得那个方方的那个锐界，就是两个银色的耳朵那一代的锐界，满五年的时候，就是故障率开始飙升， 所以还是这个建议，五年之前把它卖掉是吧？ 嗯， 这福特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能告诉你的话，咱们国产的版本可能比北美那版本还要再 缩短两年，三年就卖掉是这个吗？ 就是我可能觉得是零部件供应商整体的质量问题，可能不如北美版的那么坚挺。 嗯， 反正我再说再白点你就不用买了是吗？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六名是本田的飞行员。 这车国内没有啊？ 这款车 没有， 对，没见过。 平行进口车你也买不到， 这比 CRV 再高一个级别，七百多位。 对， 这是本田旗下尺寸最大的 SUV。 没错，没错。 嗯 ，Pilot 飞行员，这是本田旗下的一个大尺寸的 SUV。 但这款车为什么没有在你像这种大尺寸的 SUV 应该很容易进入到中国，它没有进来。 嗯， 没有国产，咱们有自己的。 其实到国内来也要看整个市场。 嗯， 你说 CRV 卖那么好，对吧？ 对呀、啊，冠道啊， 不是，就说没有冠道之前的 CRV， 嗯， 是不是新车一出都会加价，对不对？ 嗯， 所以说它要再进来一个大的，万一要卖不好呢？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 而且这个车的级别如果上来的话，应该会得30多万吧，奔40万去， 肯定的，肯定的， 对吧？那有这个价钱，我不如看一看奇瑞捷豹路虎揽胜极光，因为国内大家对于品牌的 对 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 嗯， 说回这个车啊，它的整体质量表现还可以，新车，它上路的是抽检的是一个第一年的2016款，然后呢是有一点不好，是它的音响系统。这可能这是本田这个北美这个份调查报告说这是新一代本田车型的一个通病。 那这红城应该受不了，音响系统不好。 哦、对，然后但据说这个2017款上面已经这个 Honda Link 已经改进了不少了。 没事，我不会在本田里听歌的。 然后三年之后的车呢，这个制动和悬架的故障率开始上升了。 嗯， 但是发动机跟变速箱是依然表现不错，没有什么问题， 就还可以吧。 嗯嗯， 行，现在呢，我们已经说到第六名了。 第六名。 那么前五名究竟是什么车型呢？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详细说到说到。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好，排在第五名的是格越啊、 嗯 哦，这个在国内反正它是叫法不同， 它就叫格越， 对， 国内就叫格越， 进口版的叫、叫格越，中规版的、 就是、国外叫圣达菲，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国内的起了个中文名字，就跟那个荣放是一个道理， 嗯， 可以这么说没问题 是吧？ 对，这个车在抽检的时候第一年质量还算可以， 嗯、 啊，表现还不错。2014、2015款也还可以，只有音响系统得了一个中，就是一般这样。但是 我发现他们这个 Consumer Report， 他们对于这个音响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啊，是不是美国人爱听这个？ 那才不对，他们顶多就听个电台，他们都懒得往那个 乡村音乐，他们不听吗？ 公路音乐呀， 他们懒得往车里边考歌的。 那也可能你接触的美国人比较懒，那次调查的美国人都比较奇怪。 你去过几个美国州啊？ 我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是美国人讲给我听的。哦， 那也那可能这个不能通篇就是一概而论吧，可能也是一个点。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反正，但他作为汽车测试的，他的确影响没有问题，对吧？ 对。 但我跟你讲啊，美国人不在乎这个，嗯，最不在乎就是影响啊， 嗯。那为什么？哎呀，这个也是啊，我们找个时间来好好聊聊，看看这个美国车上面装的音响系统到底是孰优孰劣啊， 嗯？ 我们来搞一期小对比也可以。 嗯， okay，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隔月。 对对，说隔月上路第四年，2013年的是2013款车况开始下滑， 嗯， 空调系统不行了。这个估计是冬天不制冷，是夏天不制，哎，冬天不制热，夏天不制冷啊。 对，反正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空调状况。 6年之后，这个发动机和悬架故障率开始飙升了。 所以6年之前，请把这车卖掉，谢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名，这个是在国内可以见到的起亚的索兰托。嗯 嗯，索兰托。索兰托中，在中国你我在国内，哎对，在国内就是索兰托 L。 嗯 嗯，这个车呢是头三年抽检是表现也还可以，但是发现也有一个通病啊， 嗯， 就是这个拖后腿，也是音响系统和电控设备。就这个看来真的有必要像刚才咱们说那样啊。 北美是怎么， 哦， 是砸音响是吗？质量不好开始砸是吗， 嗯，然后开始随着年龄的这个不年龄年限的增长， 也对，这车也会老的。 年限的增长，车况的尤其是悬架和变速箱， 嗯，就四年以后好像就 不行了，呈现恶化了，让人有点担忧。 嗯， 跟刚才咱说那隔月是一样的， 嗯， 一个路子。嗯， 我们再往上看是丰田的汉兰达，这个车我们也不陌生了。 哦，他没拿第一，我这个还是比较失望的。 终于看到了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应当进入北美市场各种调查当中的一个车型啊！ 嗯， 我挺想知道他哪出了问题，扣了分的啊！ 你看，肯定有音响， 嗯， 对吧？ 他是头三年，汉兰达头三年表现不错。但是还真是让赫说中了，也是音响和电控设备拖后腿。 我跟你说，他绝对是把所有车的这个音响设备就是作为重点的调，都检查了。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像红城说的，就是美国人他并不是对音响系统特别在意，所以说销往美国市场的车辆在音响系统上的这个配置，他就 我觉得他们的零部件供应商绝对不是东南亚，也绝对不是我们广州某富士康宽工厂出的，因为做电子产品这一块啊，必须我得强调，咱们广州那一片的是应该算数一数二的。 所以你是说广州供应商卖了假货？ 不是，广州供应商 卖了假音响， 推不到北美那么远，可能。就其实这些电子零部件还得是咱们国内做。 嗯，就反正肯定是比较弱了。你看这都是这个音响拖后腿。 有啥硬伤吗？什么的？ 硬伤还真没有。你看，就即便是9年，就是2008款的车，上路9年以后，发动机表现依然良好，只有一个冷却得了一个中评。 嗯 啊， 其他的还真是可以啊。 对，然后你像9年之后，你看它的漆面和车身硬件这些。这些分项得分都是正常的，因为9年了这车， 嗯， 它不可能像新车那样。但是唯一一个就是装配工艺，可能这一项不是丰田的一贯的强项。 嗯， 在北美可能这一项给它会拖了一点后腿。 嗯，那整体来说，汉兰达还是真的挺抗造的。 国内卖的也好， 嗯， 这车可以买，我觉得。 嗯，第二名是全新的胜达。 嗯。这个车大家 国内叫全新胜达， 哎，对， 啊， 这个车大家就都知道了。 啊， 嗯，这个他调查了，有一个是2017款的，啊，表现还可以吧。然后它是， 嗯， 也是音响系统。 嗯， 我跟你说，啊， 音响， 回头我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就调查一下北美的这些电控的系统的零部件供应商都是谁， 嗯， 然后就把他们干黄就得了。我看看我也能不能做点外贸出口生意。 咱们先说这个全新的胜达，它有一个北美版是5座版的，跟国内有一点点差异。 嗯， 最后是第一名，还有丰田超霸 Forerunner， 我， 哦， 这台车还是。 这车看上去很威武，对不对？ 我在国内看到了有一辆 啊， 平行进口车，当时我都害怕了。 嗯， 我转着看了半天，然后车主看我了，就，嗯，说：“哎，小伙子，你知道这车？”我说：“这车特别好啊。 嗯”这车特别好。 你说我怎么说呀？就这车真的特别好。这车在美， 你应该说这车特别高。 美国人真认这个，当年的 Forerunner 那是一代霸主，他叫超霸，他就叫路霸都没有问题。 他和那个普拉多陆巡就是都是这种变，就是在北美市场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变态性可靠的几款车， 达到了变态一个级别的 这个程度。 但这台车的麋鹿测试成绩一直不好， 这个很正常嘛，因为它重心高， 做麋鹿测试的时候，它一定车身会晃。 但是日产和本田的分数就比它高，因为在电子系统介入方面要比它好一些。 嗯嗯。 这么看来，整个榜单还真的是这个日韩系的会力压北美系的这个车型。你看这，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 一个国家的车产一个样。我跟你说，这车 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哈，这个自主品牌要开拓国际市场，你哪一天？ 你跟我们哈弗 H 六 对啊 比一下， 它的市场里面出现了我们自主品牌，像广汽传祺啊，像这个哈佛呀，像魏，这要是拿过去，我估计它这个榜单就该变化了。 看看吧，便宜又能用得住。 嗯， 行啊，今天跟大家说了北美的 Consumer Report 这个一个排名，但是这么多车型当中，有几辆在国内还是能买到的。 我突然想说一句，最后插一句，就是我们出口到北美市场，请把音响做好。 哎，这个没问题。 好， 让我去监工就行， 让北美人民享这个耳朵享受一下盛宴是吗？ 对， 然后把我们节目植入进去，天天听我说，他们说的是什么？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雪花满天飞，曾经的山盟海誓沉浮泪。我的思念化成灰，你怎么舍得让我掉眼泪？鲜花的枯萎，一开始爱就没有错与对，所有伤痛自己背。还以为我是你的堡垒，你挡住生命的隐晦，还记得你吻我的余味。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啊！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